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radio.hk。 好啦，咁啊，又到咗即系催收月费嘅日子。咁鬱敏咧又繼續喺呢度咧呼籲各位朋友啊，咁啊交開月費嗰啲，咁有好多都唔會唔記得要交月費嘅嚇。咁嗰啲未交月費，考慮咗好耐㗎啦，係嘛？我哋舊年咧五月開始咧就即係實行呢、這個即係、月費嘅運動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支持自願交月費運動。咁啊眨下眼咧咧就嚟一年啦，咁諗咗十個月都應該諗清楚，係咪值得支持要交月費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请大家交月费啦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主持黄杨达、黄毓民。 早晨，大香港早晨，呢个系 MyRadio 同埋《要时报》联播嘅早晨节目。大香港早晨啊，那个走个电话唔捻使出住。咁系今朝咧就系、是、有日朗啦、柏杨啦、康啦，同埋奇捻怪有四眼哥哥喺度。 都系琴晚嗰套衫。 点解你会喺度啊，四眼哥哥？ 琴晚冇走到喺度。 点解唔走啊？ 我见都系争几个钟咁啊，试下做埋咯。 你做到几？你琴晚因为琴晚四眼哥哥就喺度做。 做深宵夫人信箱。 深宵夫人信箱，咁喺度打 winning 咁样，有冇打 winning 啊？ 冇打 winning 啊， 讲 winning 啫，斋讲已经讲到两点半。 齋講講到兩點半，屌咁樣奇怪嘅你哋，就喺度打機。因為琴日就有 winning 嘅傳奇人物馬龍又喺度咁樣，咁跟住龍馬又喺度咁樣，咁我都特登留到等你哋開波之前咁樣，我先至離開啊，打下招呼咁樣。咁我走嗰陣都係十二點到啫， 係講兩個半鐘啊， 點解搞到兩點幾咧？你的節目做得好長咩？ 每節一個鐘， 嚇！每節一個鐘啊，做咗三節，即 係兩節， 做咗兩節，每節做咗一個鐘啊！ 係啊！ 哇！屌你咁撚多嘢講啊！咁咪照計好撚精彩喎咁樣， 幾精彩喎！ 係咩？咁啊，跟住然之後就搞到啊，四眼就留喺度就做埋大香港早晨啦咁樣啊！果然係嚇，即係 進入。狀態 進入 要開始適應一下， 果然是賴死不走， 是啊，賴死不走。 咁就今日朝頭早咧就講幾個題目嘅，咁但係第一樣嘢就想講一個幸災樂禍題目先嘅，咁樣咧就係好高興嘅，就係、是、咧 TVB 咧就哈哈咁樣咧就生意唔好啊，咁樣非常之令人高興啊，咁樣。咁係琴日出咗業績報告嘛？ 係啊，咁個業績報告咧講緊咧就係咧，即係公司嘅 TVB 嗰個公司業績咧，雖然咧上年就賺咗13.3億啦，咁但係咧如果咧扣除咗咧佢上年賣盤，即係賣咗台灣個 TVBS 嗰一個股份所獲得嘅一筆性撥款嗰一個嘅收益嘅話咧，咁其實咧佢只係佢今年咧 TVB 咧就由賺變蝕啦，咁就由蝕咗428萬嘅，咁就係27年嚟咧第一次錄得虧蝕嘅。咁當中咧佢嗰個嘅收入嗰度咧就係即係無論喺網上面嘅廣告收入啊，又或者喺嗰個電視上面廣告收入都係下降咗啦。咁譬如佢喺嗰個電視嗰個嘅廣告收費咧，收費電視同埋免費電視嗰個收益咧就由上年嘅34億咧就跌到咧今年得翻30億嘅啫。咁嗰個嘅日利咧，即係嗰個盈利咧就跌咗20% 咁多嘅。咁另外咧喺嗰廣告網上嘅廣告收入嗰度咧，都係跌咗13% 嘅，就上 即係 net profit 跌咗20%。 係喺電視廣告嗰度，電視廣告跌咗20%。 屌啊！ 係啦，咁另外咧，如果你嗰個 TVB 嗰個嘅網上廣告嗰度咧，都跌咗成13% 嘅，咁就由上年嘅1.92億咧，跌到今年得翻1.66億嘅啫。 我想問佢你再講多次嗰個網上即係主要賣 TV 啦，即係賣 TV 嗰、那個賣 TV 嗰、那個 TVB.com 再加可能賣 TV 咁樣啦。 佢嗰個廣告收入係幾多啊？ 今年就1.66%，1.66億， 1.66億，上年咧 1.92億， 哇！屌你老尾，原來 跌咗3000萬， 三我 唔係，但係最最令我震撼嘅，原來有億幾廣告， 網上喎、 啊。係啊，唔係好撚多人睇嘅 MyTV 真係 ，MyTV 係全香港最大嘅網台、嗯，多人睇到爆炸，屌你老味，日日都喺街，我日日都喺街度見到，到而家都係日日都喺街度有人見到喺度睇緊 MyTV， 一邊行街一邊都睇住。 係啊，尤其是嗰啲 office 嗰啲，屌你港島區，你應該留意到嘅，屌你留意下 lunch 翻工嗰陣咯。 翻工係啊 ，lunch 嗰啲都係嘅 lunch 啊，不過 lunch 就通常喺 office 開就比較難見到啲，都唔係好撚瘋狂嘅，有啲人係食住 lunch 都攞撚住喺度睇劇集，咁、嗯、但係都錄得咁樣嘅跌幅咁樣，其實就奇撚怪嘅，屌你老尾已經冇對手嘅， 一台咁大， 係啦、啊，屌你啲對手都執鳩咗啦，嗰啲咁樣， 住你睇啊嘛， 咁啊，琴日就公布咗啦，四月二號開始咧就由亞視咧就接手嗰個頻道啦，咁樣，咁係亞視接手咗，好似亞視接手咗一個頻道，跟住有一個頻道係亞視原本個英文台嘅頻道咧，就交咗俾就全部就 loop 住播 CCTV 嘅英文頻道嘛，係嘅國際頻道嘛，屌你老尾咁啊大撚鑊，咁已經係冇對手噶啦，咁樣咁啊又獨大又撚成啦，咁樣咁結果都係跌，咁其實就證明咗一樣嘢咧，就係咧第一就係、是其實廣告嘅收入係即係廣告收入。是最即如果佢整個所謂嘅本業啦，即係如果 TVB 嘅本業，嗯、即係加埋呢一個咁樣嘅佢嗰啲劇集嘅版權啊、賣片啊、賣浮啊，再加埋嗰個咁樣嘅廣告收入咧，就足足係跌咗40%嘅嘛，因為我睇新聞。咁係呢一個咁樣嘅。呢一個咁樣嘅其實賣片收入咧以前就好多嘅，以賣浮收入以前咧，即係講緊係我入行之前嗰個年代咧、嗯，就已經係跌得好緊要。個原因就係咩？就係、是、以前有嗰啲租帶嗰啲市場啊，咁所以咧、嗯、以前咧好撚多，好撚以前拍好撚多劇集嘅、 嗯， 以前係拍好多所謂嘅倉底貨咧，其實嗰啲又 就播嘅， 其實就唔喺電視台度播嘅，嗰日因為拍太多啦，就播唔撚曬咁多，你咪冇位吞。嗯過少少，咁係唔喺電視度播嘅，咁但係都會賺錢嘅。個原因咧就係會喺嗰啲海外嗰啲咧，即係即係同鄉會會長住嗰啲地方咧，好撚多人走去租劇租帶噶嘛，租帶睇劇集嗰啲咁樣。 因為以前海外即係上網冇咁方便咧。就算我喺澳洲，我見到仲有租帶嗰啲鋪，即係錄影帶，唔 係、啊、 租唔係租 DVD 喎，因為有啲可能老人家退休嗰啲咧，佢屋企嗰啲設備仲係用緊錄影機， 係啊， 仲係有運作緊嘅呢啲咁嘅。 但係其實就跌咗跌幅就好大㗎啦，咁樣咁係嗰個收入就已經係減得好多，減得好剩翻好少，剩翻可能係即係 book 數都廢撚事咁撚樣嘅地步㗎啦。咁主要都係廣告收入啦，咁但係廣告收入都係佢壟斷咗，即係唔係壟斷嘅，即係佢係佔咗香港嗰個嘅媒體嘅廣告收入嘅好大嘅部分啦。咦？但係佢已經係冇對手嘅情況，但係都係下跌喎咁樣。咁係事實上佢嘅收視率本身係下跌啦。咁同埋再加上就係整個嗰個廣告嘅行業而家即係落廣告嘅成個 market 個 pool 亦都多咗好多嘅選擇啦。咁、就其實係有跡象係即係離開緊，即係嗰個 budget 係離開緊嗰個主流媒體嗰個情況出現，係有咁嘅情況出現。但係你話係咪好誇張咧？又唔係好誇張，即係佢兩樣嘢加埋啦。第一就係有其他嘅媒體嘅平台競爭啦、嗯。另外一樣嘢就事實上呢個都係一個寒暑表嚟嘅，就係、是、事實上經濟真係唔好，即係大家都嘅嗰、那個經濟唔好就正等於之前嗰集。我去評論啊，李嘉誠喺度講話二十年嚟咩二十年嚟最差啊，仲差過沙士啊乜乜乜嗰個咧，其實就唔係淨係講緊而家係慳到翻嚟嗰個錢少嗰個問題，而係大家都睇緊未來嗰個趨勢，都係覺得嗰條數會將會變得好緊嘅咁樣，咁變咗好多嘢都勒得更加緊去做啦咁樣。好啦，咁呢個係其一啦，但係。主要嘅就係、是、都係其實佢係有好多選擇啦、網絡啦、其他嘅平台啦，甚至乎你寧願係雖然你未必係將啲錢落喺廣告網上嘅廣告，但你寧願有而家開始有部分就係寧願去搞一啲 event 係可以會係 炒得起話題嘅、嗯，即係但係其實 target 緊都係網絡嘅，都係 target 緊大家嘅 social media 或者係網上面嘅一啲可以希望可以成為到 ad hot 嘅 topic 嘅咁樣嘅嘢。好啦，咁點解會第一節就講呢一樣嘢咧？就係咧，因為咧，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嘢都係處於咁樣嘅情況。我哋本身做媒體嘅，我哋就更加敏感地去察覺到嗰個情況就係、是，你睇到嗰個主流係縮緊、 嗯， 你睇到嗰啲即以前嘅所謂嘅係咧主流啦，或者係一啲好舊有嘅嗰啲咁樣嘅模式嘅嘢，嗰、那個大餅佢係慢慢係拆緊出嚟。咁、嗯、但係咧，好簡單就係、是，譬如 TVB 嗰個咁樣嘅廣告，佢其實係會少咗啦，或者個影響力亦都低咗啦，成個平台嗰個收視都低咗。咁嗰啲錢係逐步喺嗰度流出嚟，就係、是、啲錢唔願意落去。屌，咁啲錢唔願意落去，咁你都要揾地方去嘅咁樣。啊，屌你老尾就係嚟唔到我哋度。係呢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最撚條氣。 油台嗰度 係流。咪佢咪承接唔到咯，成件事系 接咗咁大嚿钱咯， 成件事系接唔到咯，屌！ 佢寻晚讲人才嗰个流嗰、那個、流向都系一样， 所有嘢都系一样，所有嘢人才又系咁样。喂，嗰啲即系寻晚我哋做粤政治又系讲嗰个新闻嗰个人才或者媒体人才，其实各行各业嘅人才都系咁样。嗰、那个主流佢又开始。俾佢壓啦，政治目的也好啦，釋放也好啦，兩樣嘢加埋咧喺度壓喎。咁你理論上咪知走咗去第二啲地方。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合理嘅轉型嘅話，佢就應該會擠咗過去另一啲嘅板塊啦，即係用呢啲咁嘅垃圾字眼啦，轉咗去另一啲嘅地方啦咁樣。咁好啦，媒體為例咁樣，就嗰個比較就好明顯咧，就係主流媒體啦，或者係舊有嘅一啲嘅舊有嘅傳送嘅渠道啦，跟住然之後versus 嘅就係新媒體啦、網絡啦嗰啲咁樣。好啦，呢度低咗，咁咪會擠咗過嚟新媒體咯，嗰啲咁樣，佢又唔撚係喎，屌你老尾，佢又唔撚知流撚咗邊，嗱，成個平台都係咁樣，無論係成個圈都係咁樣嘅，成個媒體界都係咁樣嘅，就係佢嘅影響力就低啦，佢公信力又低啦，佢嘅收視又低啦，你報紙係冇人睇啦，呢個咁樣嘅電視係冇啊，係開始逐步冇人睇啦，嗰啲咁樣，咁理論上就會流咗去第二啲地方啊嘛，我就係流唔到落新媒體嘛。佢就係臨唔到個新媒體，佢臨唔到個新媒體個原因係咩咧？就係因為我哋嗰個 scale 追唔到啊嘛！即係如果我哋嘅 scale 已經可以，或者我哋嘅規模，或者我哋嘅質素已經追到嗰樣嘢啦，已經去到嗰個位啦，可以真係 replace 到佢啦，嗰啲咁樣，咁你自然啲錢咪會，或者係無論影響力啊、觀眾啊，或者係。錢啊，即係廣告費嗰啲啊，佢就會轉過嚟呢一個咁樣嘅地方啊。但係我哋又唔得噶嘛，我哋又去唔到嗰個位啊嘛。即係咁變咗慢慢啲嘢係點樣咧？慢慢啲嘢就係、是、結果咪就係流離開咗香港咯，流離咯。無論係啲錢啊，或者係觀眾嘅注意力啊，即係你變咗你成個圈，即係佢寧願睇外國嘢啊，或者睇。結果都係，結果啲時間，嗰個人生嘅消耗就落曬去網上面睇韓劇啊，或者係其實而家仲係咪韓劇嘅而家 Netflix 都仲係韓劇嘅， 都仲係啊，即係嗰個係，所以係嗰個係一個縮影去。如果投放就係成個香港好多環節嘅情況都係咁樣，政治又係咁樣，各階級嘅人才又係咁樣，媒體嘅發展又係咁樣。咁你譬如舉例啦，我哋《要時報》成日話呢一個咁樣嘅，照之前我咪放出呢個豪言咧，三年之內要超越《蘋果日報》嘅。咁嗰、那個 過咗一年， 過一年咁少嘅咩？ 已經差唔多一年， 差唔多一年啦。咁我仲有時間，嗰啲咁。咁好啊，咁唔係個目標係朝向緊個方向㗎， 但佢耷得好勁㗎。 你睇到佢係越嚟越弱㗎。但你唔希望嗰個超越嗰個目標係咁樣達成噶嘛？即係佢耷下耷下耷咗，耷到佢執咗嗰啲咁樣， 超越到佢 係啦，執咗咁就超越佢啦嗰啲咁樣。通常都係咁樣嘅喎，好可能係咁樣嘅喎。咁係因為你知通常就係、是、通常抹黑我哋都冇乜啦，好下場嘅。即係最主要嗰個 抹黑咗咁耐，仲要啊？ 最係啊，佢承受好多噶，好多惡運纏身噶嗰啲咁樣。咁係咁你變咗你接唔到嗰樣嘢咯。即係如果嗰個超越係佢揼 你呢邊都起喎，但係佢得嘅速度可能係可能會可能係每年20% 40% 30% 咁樣得，但係你呢邊嗰個高費可能係每年係 10% 5%， 好啊，咁你咪結果變咗出嚟，最後嘅效果係乜嘢咧？咪就係結果成個香港嗰個產業嗰個餅，佢咪會縮細咗咯。 嗯， 即係會出現咁樣嘅情況，即係主流崩壞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你一啲非主流嘅嘢又承接唔到嗰個主流嘅力量，咁咪變咗係一個成嚿嘢嘅下流咯。咁呢個係點樣去改善咧？點樣去改變咧？咁就係、是大家多啲支持《月時報》啦，嗰啲咁樣。咁係譬如好似因為朝頭早晨早流流就喺度賣廣告就係，因為其實咧《月時報》。《月時報》已經係即係如果喺網媒嚟到計咧，喺新媒體嚟到計咧，我哋已經係數一數二嘅。即係如果你即係唯一就唔夠一百毛嘅你嘅啫咁樣。咁但係乜一百毛又唔係新聞平台嘛？如果計埋新聞平台咧，我哋都係即係 第一噶啦。 我諗緊有啲乜嘢添虛啲嘅字眼，諗唔到係第一 大領啦、 啊，的而且確係第一嗰啲咁樣。咁但係我哋又因為又係咯，即係嗰個雖然已經係好努力去做好個商業營運啦，咁但係因為始終係人手問題啦，同埋始終去到最後，始終我都係分心啦，即係我四年嚟我都冇辦法係可以全身咁樣去投入喺嗰個《月時報》，因為即係屌，即係等於好似佔領嗰陣啫嘛，一佔領就乜鳩都唔撚你啦，係屌你老尾，咁 全身去做啦， 係啦，咁樣咁係個個都去啦，嗰啲咁樣，咁屌嗰陣係連即係譬如商傑主要係處理大香港早晨嘅嗰啲咁樣，屌佢變咗佢就變咗係留守嘅早更，留守嘅早更都唔撚緊要喎， 唔係早更晚。 留守嘅夜係夜更，所有嘅夜更就安排曬俾商傑去留守，留守都唔撚緊要，我哋仲要安排佢金鐘留守掛撲街， 又去唱歌， 我走撚， 深夜聽唔到唱歌， 我哋走撚曬，逼佢 聽歌， 逼佢去金鐘，咦唔係喎，澤朗你都係金鐘， 我都係金鐘啊，我係大台間嘅， 大台間陰公， 陰 公啊真 係，係真係 大撚喎。 心懷怨恨啊！成班喺度留守金鐘嗰啲心懷怨恨嗰啲咁樣，咁啊係喎，係喎，日朗都係金鐘喎。郭少傑嗰啲片主要係你拍嘅喎， 金鐘人 發酒癲嗰啲我都有份拍嘅。 咩啊？雙傑話你拍，雙傑話。你拍條撚啊！叫你裝部 cam 拍佢飲酒，裝幾個禮拜，好彩佢晚晚都飲嘅。 如果唔係裝唔到 啊！屌你，叫你拍幾個禮拜都拍唔撚到啊！屌你又話 有啊有啊， 最後拍到 係啊，又拍到， 都係多得郭少健配合啫嘛。如果唔係郭少健晚晚都 發酒癲， 如果佢唔係晚晚都發酒癲， 基本上佢見我哋啲人舉起啲機，佢就發癲噶啦。又話你咁唔好搞笑，人渣都係咁噶。 佢睇咗成幾個月。佢又對陣咗幾個月，屌你！ 成日對面嗰個人， 好朋友嚟噶，喺即係對面。唔係講過講咗佢第二樣嘢，即係譬如好似今年啦，今年又選舉年啦咁樣。其實我最擔心嘅就係《月時報》啦，因為係都即係好矛盾嗰個心情。即係今年選舉年，咁你推動公投制憲，咁事實上。而家即係比起四年前我去參選嘅時候，佢嗰、那個四年前真係乜撚都冇咁，四年前真係冇渣冇拿咁啊！屌你諗咩？嗰陣仲要靠流動笑死朕喎！屌你諗咩？諗起都辛酸。咁係而家有《月時報》呢個平台，咁變咗有啲嘢面對嚟緊，有啲抹黑啊，或者有啲扭曲嘅資訊咁，有《月時報》喺度都好多啦咁樣。咁但係又自己又好撚擔心就係、是，跟住嚟緊，譬如而家就已經係啦，每日已經處理緊好多各區嘅公投嘅制憲運動嘅嘢咁樣，咁又變咗我又好難集中喺嗰、那個《月時報》嗰個運作上面咁樣，咁但係 就都唔撚你㗎啦，我都係照、嗯、照搞㗎啦，照搞㗎啦。譬如五間節目，我哋都係決定下個月一定開嘅。屌你老尾，你撚得你撚得佢？屌你老尾就開撲你個街。咁係但係即係做就即係我哋一路都係 focus 咗喺做咯，做嘅內容啊，做新聞啊，做節目啊，做報紙啊，做雜誌嗰啲咁樣。但係我哋嘅 sales 一路都做得唔好嘅。個原因就係因為譬如個原因就好簡單嘅。第一就係冇人，就係因為冇人做咯。咁點解會冇人做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當初點解會搞到《二月時報》？就係、是、因為其實《二月公民》最初成立嘅時候，即係最初講緊第一二代嘅時候，主要其實就係做 media 嘅人嚟噶嘛。嗰批即係物以類聚啦，因為我開咪咁吸引到就係嗰一扎人。咁變咗係大家都係做內容嘅人咯。咁但係做 sales and marketing 係真係一個都唔識咯。係唔係即係唔係話唔識，唔係話唔識 sell 嘢，唔識搞公關嘢，唔係話唔識搞嗰啲嘢。但係就算係識，就算係搞公關嘢、搞宣傳嘢，都係 creative 向嘅人咯。去跑數、去傾數啊，或者去傾嘅人，其實係。咁多年嚟係一個都冇，係一個都冇，係搞嚟搞去都搞唔撚到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決定咧，今朝第一節節目咧就已經喺度做生意啊，咁樣出個廣告查詢先。屌你老尾，因為我哋冇 sales 去跑數噶啦，所以咧有興趣落廣告咧，自己打電話嚟，自己打電話。 主動啲啊， 係、okay, 啦，你主動少少，要求自覺覺他運動啊，你明唔明？對住啲客都係咁樣，對住啲客都係自覺覺他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想落廣告嘅咧，就打電話嚟呢個26209632，26209632係啊，唔好打住9633喎，咁樣都封煙喎，係啊，打嚟26209632呢個廣告查詢咁樣，咁係其實sell 嘢嘅能力係有嘅，即係譬如係一路以嚟係，如果係我哋fan 開嘅一啲產品啊、鋪頭嗰啲咁樣，咁係廣告威力係大嘅，咁但係我哋就即係唔係好撚識 promo 嗰一樣嘢啦，咁亦都冇人去周圍去跑啦，咁樣，咁所以結果一路都係主要都係到而家主要都係靠你哋嘅支持啦，靠你哋去每一次我哋嘅 show 啊，每一次我哋嘅年宵啊，我哋即係經歷咗四年，主要嘅收入都仲係好直接咁樣係 audience 俾到我哋嘅，譬如係買我哋嘅產品、買我哋嘅 T 恤啊、訂報紙啊，同埋貨金好撚，貨金攞喺你哋度啫，貨金好少嘅，其實貨金唔係收入嚟嘅，貨金落咗你哋度啫，即係我講《二月時報》，貨金落咗你哋度之後，跟住剩翻嗰 30%， 跟住然之後個神七廣告都攞撚曬去啦，同你基本上都用撚曬去啦，咁但係就即係真係。《二月時報》營運嗰一筆錢，咁就其實主要都係靠 T 啊、靠衫啊、靠賣書啊、靠書展啊、靠年宵嗰啲咁樣。咁嗰個無論係網站啦、page view 啦、我哋嘅節目嗰個收視啦，其實一路都係升嘅，一路都係升嘅，一路都係即係有高有低嗰啲咁樣啦，但係一路都係斜線咁上嘅。咁但係就始終係嗰個廣告嘅收益咧係上升唔到嘅。咁係因為譬如我琴日一睇見到，咦 TVB 跌咗咁多，咁有幾多流咗落嚟我哋度咧？自己睇翻盤數，咦一啲都冇嘅，咁係 跌咗4亿喎。 係啊，咁樣。但係同埋我想講咧，跌 1000万都冇。 喂，跌咗4亿，俾幾百萬嚟都好啦，屌你老！冇喎，冇喎， 一百毛 我哋就係、是、一百毛都 接唔曬， 一百毛都有，但係其實一百毛，譬如係之前香港01喺度講佢講到佢又話佢幾貴幾貴嗰啲咁樣，但係其實唔係好貴咁樣，其實唔係好咁你唔可以攞 TVB 嚟到比嘅，但係即係以網絡上嚟講，其實唔係好貴啫嘛。咁以佢嗰個覆蓋同埋嗰個影響到嗰、那個同埋嗰個 blending。即係嗰條數唔係誇張，唔係誇張地貴，係香港01，係香港01喺度搞鳩佢噶嘛。咁但我想講，我哋就平好多添，我哋就平得好撚緊要啫，即係以倍數計咁樣平落去嘅。咁係咪因為一路都冇撚點加過，一路都冇撚點加過，又冇啦。即係你見到我哋一路都有廣告啦，但係一路都係做緊好撚平嘅數目啦。咁啊，譬如啱啱禮拜六咪做咗白貓嗰個 project 咯，咁係，屌，譬如喺我哋做嗰個白貓發布會嗰個 嗰、那個online 嗰個直播。屌佢即係譬如好似白貓台灣嗰啲咁樣，佢都唔撚信我哋嗰個直播嘅威力㗎，即係佢都覺得，即係譬如做直播安排嗰啲咁樣，佢都係覺得，喂、哎，擺曬喺佢哋官方 official 嗰個 cheat 嗰個 channel 係最穩陣嗰啲咁樣。屌你，但係撲你嘅街，我哋平時冇特別 event 啊，都即係如果講緊雜文嗰啲啊，平時冇特別 event 啊，都兩萬 online 啦、 嗯嗯， 平時閒閒你都萬幾，求撚其講下啲嘢，屌你咩，講下阿南有冇頭髮嗰啲咁樣都萬幾，都萬幾二萬 online。系啦，你个 cheat 有捻试过咩？即系佢就系唔即系嗰样嘢系 promo 唔到出去，但系其实嗰个威力就肯定系大噶啦，屌你老尾！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哋冇，即系始终要靠 sell 咯，要靠 sell， 咁我哋冇啊咁样，咁所以咧如果想加上咁捻平又咁捻有效力咁样，咁如果想试下咧，就打电话嚟26209632 OK， 晨早第一节就喺度卖广告咁样，卖完广告休息一阵， 再卖。